对岸看见一对 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两山呀和妹子你在哪个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上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上

叫声呀喊破 的小马驹驹跑得欢，哥哥我今日要回家转，一路风景顾不上看，只盼算有家中那个亲哥担，亲呀亲哥担，只盼算有家中那个亲哥担，亲呀亲哥担。今日三月三，哥哥我离家到后山，搬牛那个放羊把工来，慢慢两年，慢慢那个两年，真呀真累惨，慢慢小马驹驹跑得欢，远远望见家乡的山，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恨不 山崖，小妹妹，我等了。 情。